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三部《云南虫谷》，原著天下霸唱，编译电池，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我哋转到镇灵堡嘅后边，睇下仲有咩内容。我哋唔睇啊，游志可一睇之下都惊奇到出唔到声。原嚟镇灵堡嘅背面整面都是浮雕，一座极尽庄严华丽的宫殿漂浮在天空的霓虹云霞之上。我们心想，难道献王墓是起在个天道的？镇灵堡背后的浮雕道最高的地方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月城、阁楼、内城、义碑、阙台、神墙、碑亭、献殿、灵台等等的建筑一应俱全，后边的山村都是远景。宫殿下面没有山丘基石，而是几道霞光红影，去烟渺渺，四周围又有飞龙缠绕守护，好有超凡脱俗的神仙楼阁气派。再下边的内容表现的是员工下的神道。神道两边山岭连绵，高耸的山峰渗透出一股森严的气息，衬托得空中楼阁更加威严。这一条神道应该就是叫松谷的那条溪谷了。肥仔看完是笑着讲，啊，献王这条死老爷想做神仙是想到痴了线，连个墓都想起到同玉皇大帝的天宫差不多。要喇嘛想在天道起楼，不如直接在月球挖个窿埋鬼了下去就更好啦。杨雪莉就讲了，献王墓里面的情况现在还没有任何人知道，所有的线索都讲王墓是在水龙云里头，即使水龙云再神奇，我都不相信这个世间上有违背物理原则的地方。这个镇灵堡背面的雕刻一定是经过艺术加工，或者是有其他的含义。我对杨雪莉和肥仔讲了，所谓的水龙呢，不过就是指流量大的瀑布，那种云呢，就是水气升腾所产生的霓虹，有形无质，所以呢被古人睇成是仙人桥，不可能在上面起建筑物的。我们看到的这一座宫殿雕刻应该不是王墓，而是王墓地面的祭祀设施，叫做明楼。按照秦汉的礼制，王墓的地宫应该是在明楼地下超过十丈的地方。这种传统呢一直是保留到清末的。杨雪莉又问我了，如果是祭祀用的明楼，亦即是话献王死咗之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入明楼度举行祭拜嘅仪式。但係根据人皮地图上面嘅记载，王墓四周围都有可以存在好耐而唔散走嘅有毒瘴气，外人根本係冇辦法入得去。咁拜祭献王嗰啲人又係点入去嘅呢？唔通仲有条秘道可以穿过毒雾？山谷产生的瘴气原因不外乎两种，一种呢是地形地势的原因，深山幽谷空气不流通，植物滋生的湿气浓度过大，加上死了的各种动物腐烂产生的湿气，就会产生有毒的瘴气。另一种可能呢，就是在王墓完工献王入殓之后，人为咁放啲瘴气响度，利用松谷低洼唔通风嘅地形种植特殊嘅植物。呢啲植物本身呢就有毒嘅。咁样一嚟呢就形成咗一道守护王墓嘅屏障啦。不过呢亦唔一定係种植有毒嘅植物。秦汉嘅时期已经完全掌握响硫化汞里面提炼水银嘅技术。亦有可能是在附近放了大量的汞。 据讲松谷深处唔通风，时间一耐，汞就挥发到空气里头，嗰啲有毒嘅物质系汞嚟嘅。只系咧呢种可能性就唔大啦。即使山谷道空气再唔流通啊，毕竟都系露天嚟嘅。除非喺献王墓嘅工匠有办法等啲汞唔散走啦。我哋三个商量咗一阵，又攞出盲佬嗰张人皮地图对咗下，发现人皮地图比镇宁谱上面少咗啲嘢。镇宁谱背面嘅石刻，响溪谷里头嘅一个地方啊，刻住一只奇形怪状嘅蟾蜍。蟾蜍擘大个口，而响靠近献王墓嘅地方呢，亦有一只同佢对称嘅蟾蜍，同样系擘大个口嘅。而响人皮地图里头呢，只有溪谷里头呢一只，而且个嘴呢系合埋嘅。绘制人皮地图俾田王嘅人，对帐墓屏障后面嘅情形一无所知，淨系大致咁标咗外围嘅一啲特征。好明显啊，献王墓嘅内部情况系属于绝对机密，并唔系个个人都知道嘅。呢个咁细嘅区别，如果唔留心睇咧，系好难察觉到嘅。因为镇宁谱同人皮地图上都有好多唔同嘅奇珍异兽，呢啲动物并唔系真系响献王墓附近，有啲咧净系象征性咁画响上面。这个咧同古时候人嘅世界观有关，就好似有啲古代嘅地图用龙嚟代表河流，用灵龟表示宏伟嘅山峰一样。不过呢隻蟾蜍好唔起眼，讲系蟾蜍似乎都唔系咁准确。个样虽然似，但系姿势绝对唔似。个表情呢好黑人憎嘅。腹部圆淡淡，下肢着地，前肢摆喺个心口前面，好似要推门咁。头恶起，双眼圆瞪，好似死唔眼闭咁。鼻哥窿向天，生住个大到同个身唔成比例嘅怪嘴。我指住镇宁谱上面嘅蟾蜍讲啦，依度内外两隻蟾蜍完全对称，响成张图里头，谷内外对称嘅地方就只系得呢一度，好可能就系拜祭嘅时候从地下穿过毒像嘅通道。蟾蜍嘅怪嘴应该就系大门，人皮地图净系标咗一隻，咁系画图嘅人唔知道内部嘅情况。只要我哋喺松谷度揾到呢个地方，就可以入到深谷嘅献王墓里头啦。杨雪莉都表示赞同，而肥仔啊根本冇听明，只好喺旁边啊鬼奶口咁附和，系啊系啊咁讲。我哋又反复咁睇咗张图几次，确认只要揾到个溪谷，就有把握揾到藏住秘道嘅蟾蜍。至于佢系嚿石像定系其他嘢呢，咁就要等揾到嗰个地方先至知啦。我哋响焦图嘅背脊度落返嚟，四周围睇下，周围一片狼藉，冧咗嘅两棵大树，跌碎嘅玉棺，私营运输机嘅残骸，仲有被冲锋枪打成烂布咁嘅大雕，最多嘅呢仲系树身里头无数嘅尸骨。肥仔用脚踢咗下隻死雕，啊打到烂晒添，啊死得你咁样衰嘅，死都唔益下我哋嘅。如果唔系掹咗毛烧嚟食，今日嘅晏昼有着落啦。我对肥仔讲啦，唉唔好理隻死雀啦，你再去机舱嘅残骸度睇下，睇下仲有冇用得嘅枪支弹药添。有嘅话全部执晒返嚟啦。我哋出发嗰阵时就带啲酒，呢个森林野兽咁鬼多，弹药少啲都搞佢唔掂啊。响树上面跌落嚟嘅私营运输机残骸已经跌到烂晒啦。肥仔扯开破损嘅机舱，擒入去响里面乱咁抄，搵下仲有冇用得嘅嘢。我同杨雪莉呢就走埋堆动物尸骨嗰度，肥开遮住飞行员条尸嘅嘢。我将佢手度嘅双头甲攞落嚟，捻咗几下， 发出滴答滴答咁嘅声。我心谂玉棺道渗出嚟嘅鲜血滴响石上面，又系咁滴答滴答嘅声。只雕响机舱度啄食树蜥，同埋从网撞个玉棺发出嚟嘅，都系呢一把声。嗰段鬼信号究竟系边样嘢传出嚟嘅呢？恐怕已经无从考证啦。一晚发生咁多嘢，搞到个人高度紧张，极大影响人嘅判断力。黑暗度嘅嘢，边个讲得清啊？我就更加愿意相信嗰啲声呢，系呢个美国飞行员嘅亡灵向我哋发出嘅警告。我哋仲注意到一样特殊嘅嘢，就系呢个飞行员身上面服装嘅标记系属于轰炸机编队嘅，而唔系运输机。另外佢背脊度仲有块烂茸茸嘅白布，上面写住美国空军来华助战军民人等一体协助。咁讲明呢，佢并唔系呢架运输机嘅成员。呢大由于高山盆地落差太大，气流气压极唔稳定，气候情况相当复杂。咁嘅地方呢，确实可以讲系个飞机嘅墓地。响呢附近呢，应该仲有其余嘅坠毁飞机。而呢位幸存者响走出丛林嘅时候，成为咗呢个玉棺嘅牺牲品。响接落嚟嘅行程里头，我哋好可能啊，仲会遇到其他嘅飞机残骸。我想响地下挖个坑，埋咗飞行员条尸，用工兵铲挖咗几下，就发现地下好湿，下边全部都系植物嘅根茎，仲有呢，以按公斤嚟计算嘅春虫卵，白雪雪咁，好鬼核突嘅。呢度嘅环境实在系太特殊啦，虽然系地处亚热带，但系气候更接近热带嘅雨林。澜沧江同怒江水系不断冲刷呢一块低洼嘅土地，充沛嘅地下水同湿热冇风嘅环境，搞到不同嘅植物可以大量繁衍。地下面全部都系粗大嘅植物根系，根本就埋唔到人。唔怪得啊，嗰个祭司撞响树上面啦。我同杨雪莉商量咗下，决定用嗰架私营运输机嘅残骸做住棺材先，将佢嘅尸骨暂时放响里面。我哋翻出去之后，再通知佢嘅人嚟带佢翻美国。家阵呢，肥仔已经执咗三四支完好嘅汤普森冲锋枪，十零个弹夹。我叫埋肥仔一齐，用张薄毡卷住美国飞行员嘅尸骨，塞咗入机舱里面，然后用石头尽量将个缺口塞住。杨雪莉用树枝绑咗个十字架，动响运输机残骸嘅前边。我哋缩立响十字架嘅前面。杨雪莉攞出圣经读咗几句，希望呢位为人类自由而牺牲嘅美国飞行员可以安息。咁嘅情形，等我諗返起响前线嘅时候，面对牺牲战友嘅遗体，突然觉得个鼻一酸。我即刻用力眨咗下眼，抬头望住个天。肥仔突然向前行咗两步，讲啦：安息吧，亲爱嘅朋友，我明白你未完成嘅心愿，战后建设嘅重任由我哋承担。安息吧，亲爱嘅朋友，白云蓝天为你谱写赞歌，青山绿水为你传花环，满山嘅鲜花乱草告诉我哋，依度有一位长面嘅烈士。唉，肥仔嘅举动真係搞到我哋哭笑不得，都唔知嬲佢好呢定係笑佢好。眼睇已经差唔多十二点啦，再迟啲今日可能又搵唔到溪谷入口啦。於是就叫佢哋起程啦。虽然汤普森冲锋枪好重，但係经过琴晚嘅嘢，我哋充分体会到喺丛林里头有冲锋枪係非常重要嘅。除咗杨雪莉用唔惯呢一种枪之外，我同肥仔每人攞咗支剑威同剩返嘅六四式手枪就俾杨雪莉用。 弹夹要尽量带多啲。嗰啲用嚟封装枪械嘅黑色防水胶袋，我哋都带埋走。我哋继续沿住遮龙山向前行，一边行一边食啲干粮填肚。今日呢段路相对嚟讲就好行啲啦。吸取咗琴日嘅教训，尽量揀靠山嘅坡地嚟行。山脉同森林连接嘅部分，植物比森林里头疏好多，疏密适中，简直就係个天然嘅空气过滤净化器。俾人嘅感觉既冇丛林里头嘅潮湿闷热，又冇山上面高海拔嘅困闷寒冷。一阵阵花树嘅清香渗入人嘅心肝脾肺肾，个人呢即刻就觉得神清气爽，耳聪目明。琴晚嘅疲劳啊，都唔系好觉啦。我哋一路向西北行，行咗大概四五个钟，见到一大片花树，红白黄三色嘅花朵都系碗口咁大，无数嘅大蝴蝶喺度翩翩起舞，有一条唔细嘅溪流流过树丛，远啲嘅地方系一片林上林，即系呢啲高大嘅树木集中喺一齐，比附近嘅植物明显高出好多，所以呢就叫做林上林啦。呢条蜿蜒曲折嘅溪流，可能就系当地人所讲嘅蛇爬子河啦。蛇河水系响呢一带都集中响地下，地表呢净系得条溪流。溪水流过花树丛，经过一片林上林，流入咗远处深幽嘅山谷。由于植物好密，地形起伏，用望远镜都睇唔到山谷里面嘅情形。我攞张人皮地图出嚟，对照咗下附近嘅参照物，确认呢度就系松谷嘅入口啦。经过嘅呢一段路，随住地势越嚟越低，水流量逐渐增大。修建献王墓时候留低嘅堤坝，应该就响前面。呢度嘅地面虽然杂草丛生，大部分都被低矮嘅植物覆盖住，但系仲可以睇到啲砖瓦嘅碎片，应该就系王墓神道嘅遗迹啦。我哋终于见到松谷，都系精神一振，加快咗脚步，准备到堤坝遗迹附近就安营休息。我哋迈开大步，行到入嗰片花树里头。初时啲低矮嘅花树，各色嘅花朵开得好灿烂，五颜六色咁非常好睇。远啲嘅树丛里头，就系清一色嘅红花红叶，望过去就好似一团团巨大嘅火云，成群嘅金丝凤尾蝶响红花丛里头飞嚟飞去。呢度真系好似仙境咁靓，比起琴晚我哋经过嘅嗰片阴森丛林，简直就系两个世界。肥姐讲啦，唉，可惜我哋两个捕虫网都唔知去咗边啊！如果唔系啊，我哋捉翻三百只蝴蝶，带翻北京整成标本攞去卖，睇怕都可以赚大钱啊！啊，睇嚟搵钱嘅窿路真系唔少啊！唔出嚟行下，响城里头啊，鬼諗到咩？杨雪你又讲啦，呢啲红花红叶嘅花树叫做幼生蕨，出现响第三纪之前，有几千万年历史啦。同时期嘅生物经过沧桑巨变，差唔多都绝晒种啦。好似恐龙啦，早已经变成咗古化石。这种幼生蕨就成了蕨为植物了。它呢主要是生长在幽暗清凉的密林里头。这些异种的大蝴蝶恐怕是在这里才有。你一次捉走几百只，岂不是要这些稀有的金线蝴蝶和幼生蕨一起绝种了吗？肥姐发怒地说了，你个人呢就是喜欢教人。我只不过是随口噏下咋嘛，真系叫我肥爷嚟捉蝴蝶啊，我都冇咁好耐性嘅。蝴蝶啊系咁以捉下捉下绝种㗎啦，边有倒斗咁过瘾，一件名气就够肥爷我叹半世啦。 我哋三个一边讲，一边穿过花树丛，去找古神道的遗迹。来到了花树丛和林木交界的地方，这里呢就是松谷的入口了。可以看得出，越来越接近献王墓，古遗迹亦就越来越多了。谷口和周围的环境很不协调，这里有两座光秃秃的石山，近看好鬼硬眼的。这里是那片林上林的后面，在外边会被高大的林木遮住，完全看不到这两座石山，只要行到松谷的入口才可以看得到。谁都估不到，在茂密的丛林里头有这样两嚿寸草不生的巨大山石，所以呢给人一种很突兀的感觉。我仔细观察了一阵，都觉得这两块石头好像是像什么东西。再仔细一看，两嚿石上面都用黑色的颜料画着一只眼，不过不是毛尘珠那种眼球的造型，而是有眼一毛的眼，目光深邃威严，虽然构图粗糙，但是看起身感觉好全神。唔通系响度预示已经死去嘅献王正用佢嘅双眼注视住每个敢入嚟呢个山谷嘅人。杨柱利再行近啲旧石睇咗下，转个头就对我哋讲啦。你哋都过嚟睇下。杨柱利叫我哋睇咩呢？想知道嘅话就听我下次继续讲啦。